跟住就係特別嘅獻詩，係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喺過去一年咧，雖然我哋係經歷咗好多嘅困難，但係神咧一一都帶我哋去經過，在他裏邊沒有難成嘅事。 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这位主，我们还需要惧怕什么呢？这样我们跟着是读经，是在诗篇103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这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了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了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天离地有 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的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轻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紧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作他的诸君，作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今日的讲道题目是数算主恩，我们请张美芳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哇，今天呢实在是一个呢很值得兴奋的日子，特别见到这么多熟口熟面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 从加拿大来的，真的很欢迎你们，特别呢是感谢神，即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这位这么真有爱我们的主。咁咧，實整啊！今日咧就係恩福教會嘅一週年嘅感恩崇拜。咁喺過去一年咧，雖然我哋有嘅教堂，但係咧仲未啟用，因為裝修緊。但係咧，教會就唔係等於教堂，所以咧教會咧係一班相信耶穌嘅基督徒聚埋一齊去敬拜神嘅，呢一個就係教會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年前咧，11月5日咧，我哋就喺Tony 嗰個 apartment 嗰度咧，開始第一個嘅崇拜，所以第一個聚會，所以計到而家咧就啱啱一年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藉此咧係感謝神喺過去一年。咁我哋今日下晝咧，亦都有一個感恩分享見證會，咁咧去一一數算神喺呢一年咧對我哋恩福教會俾嘅恩典啦，同埋帶領嘅。咁我哋讓我哋開始聽神的話語之前，我們一起祈禱。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我們感謝你，我們實在真的要從心裡去感謝你，因為真的雖然你是看不到，但是我們所經歷的從歲首到年中，我們都經歷到神你自己的帶領和你自己的看顧。神你的恩典不單止夠用，而且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神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去聆听神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叫我们听的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让我们真的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俯伏在你的真理和你自己的面前，去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去赞美和感谢。求聖靈去引導我們以下下來的話語，求神你從你天上降下你自己的恩言，叫我們無論講的聽的都得蒙造就。我們這樣交託祈禱，奉靠主耶穌名求， 阿門。 那一踏入11月呢，就是一個感恩的季節了。那其實這個是美國開國的時候呢，一班從英國來到美國這個美洲這個地方，然後呢就開始經營他們一個新的生活。就在他第一個的豐收的日子之後呢，他們就開始去做這個感恩節了。那就這個感恩節呢，直至到第一位的總統，哪位啊？華盛頓呢，他也都開始去有這個感恩節去感謝上帝。但是呢間斷，其他那些 牧者，唔係牧者，即係呢個呢個總統咧，都冇去即係做感恩節，直到咧幾時咧？直到呢個林肯啊，正式將感恩節咧定為喺十一月最尾個禮拜四，定為全國嘅一個法定嘅感恩節假期嘅。咁啊，所以咧，我當我嚟到呢一個美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美國人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嘅傳統嚟嘅。因為咧，佢哋明白到一個好重要嘅智慧，好重要嘅智慧就係咩咧？原來我哋所得到嘅嘢咧，所得到嘅所有嘅嘢，唔係淨係話靠我哋雙手就可以得到嘅。原來真係依賴係邊位咧？係天上嗰位神去供應我哋，或者俾我哋，我哋先至可以得到嘅。所以得到咧唔係必然嘅。嗱，作為一個農夫或者咧，做捕魚嗰啲人咧就好明白呢個道理，係嘛？無論佢花幾多心血、幾多嘅做幾多嘢去耕地啊、施肥啊咁樣，未必等於佢哋就一定攞到佢哋嘅收成嘅，係嘛？一個風災、一個水災或者冇太陽、冇係咁落雨水浸，佢可能就乜嘢都冇曬嘅咯，化為烏有嘅咯。咁其實我哋咧，都遇到啲咁嘅情況，就例如咩咧？愛情啊、親情啊、友情嗰啲咧，即係你做咗好多嘢咧，你未必有相應嘅回報噶嘛，係咪啊？即係所以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唔會話良緣天注定啦，係嘛？又或者做父母嘅，你擺幾多心血你仔女度，佢未必會同你講聲多謝或者感恩圖報噶嘛，係咪？即係覺得即係必然噶嘛，奉旨你要養我噶嘛。係嘛？所以呢一個即係你擺咗心機去愛一個人或者去做一啲嘢，你未必就係有個定理就一定即係半斤就八兩俾翻你嘅。咁啊，而神咧其實都係控制唔到嘅喎。哇！神都有難成嘅事，係啊，冇錯。喺感情方面咧，原來神都控制唔到人有呢個感恩嘅回應嘅喎。神雖然可能俾咗人好多好多嘅恩典，好豐盛嘅嘢，但係未必有人識得去話感謝嘅喎，係咪啊？嗱，例如我哋而家有個太陽啊，係嘛？日日享受陽光與海灘咁樣啦，咁美麗嘅太陽，咁清新嘅空氣，我哋有冇多謝過神啊？咦，冇乜嘅喎，覺得好順理成章嚟科羅達就有呢啲嘢㗎啦，係嘛？即係係啊，Irene 同埋David 喺加拿大嚟，咦就發覺呢度陽光同埋空氣都好好㗎，係嘛？但係呢啲唔係必然㗎嘛。你當你走到去大陸北京嚇、去到廣州嘅時候，你想吸一啖新鮮空氣，其實就好難㗎嘛。所以我哋要學識咧，點樣去感恩呢啲唔係必然嘅定理。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哋就會睇到咧，如果一個識得感恩嘅國家，就你好自然係會係一個好豐盛、好豐富，係一個好蒙神祝福嘅國家嚟嘅。就例如好似美國咁樣，因為神一定會眷顧一啲識得感恩嘅人。嗱，以色列喺三千年前咧，只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國家嚟嘅。但是那裡出了一個很懂感恩的王，是哪位呢？就是大衛王。大衛王呢，他認識這個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就是上帝。所以經常寫一些詩去歌頌，去感謝這位神。因此呢，不單只是他，連他的兒子都會寫很多嘅嘢去感謝神。佢個仔喺邊位啊？所羅門。所以咧，佢同埋所羅門咧，被神祝福就成為咗咧全世界最富有同埋咧最有智慧嘅君王啊！咁咧識得感恩嘅人咧，就其實已經好難得噶啦嚇。但係如果能夠帶人哋一齊去感恩咧，就更加難能可貴啊！咁啊，所以咧，我想問下大家，你有冇同你個老公老婆？一起去做感恩啊！你有冇有去同啲仔女一起做一啲感恩祈禱啊？感恩節一起去數算神嘅恩典，去感恩祈禱啊，係嘛？甚至乎你會唔會咧，即係開一個家庭嘅 party 咧， 係啊，即係一個大嘅聚會。我哋如果啲假期啦、聖誕節、感恩節啦，我哋就好習慣去開 party。但係你會唔會開一個 party 去感謝神嘅 party， 去一齊同大家一齊去感恩呢？如果你懂得咁樣做咧，你有福氣啦。咁樣所以咧，神咧，因為咧，神唔單止喜歡個人嘅感恩，佢喜歡集體嘅感恩。嗱，今日嘅經文咧，就係、是、大衛一篇好經典嘅一個讚美詩，就係、是、詩篇103篇啊。咁大家頭先剛才讀過一次啦，主席同大家讀過一次，而且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啊，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如果你記得頭先嗰22節嘅經文嘅話咧，睇下答唔答到？就係、是、大衛寫俾邊位邊個嘅咧？呢一個詩篇有選擇題嘅A 寫俾自己 ，B 寫俾國家 ，C 寫俾世人嘅 ，D 寫俾天使，最後 E 係以上全部嘅。 嚇！ 以上全部，你嘅答案係咩啊？寫俾咁多人，又自己國家世人天使咁多，係冇錯啦。原來呢篇詩咧寫曬俾佢哋嘅。咁我哋逐個睇下先嚇。其實咧第一節到第二節咧，我哋如果記得嘅話咧，佢嗰度話：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喂，這個呢其實是自我勸勉的。大家其實有沒有時間呢去自己跟自己、即輔導一下，即講一下嘢，去、去省察一下自己裏面想的嘢啊？這裡呢就大衛懂做自我省察，他自己跟自己說，說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呢其實就是正原文呢就是我的靈魂啊，即英文就是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咁啊，咁所以咧係我嘅靈魂，我嘅靈魂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即會話俾自己聽咧，要讚美神嘅，要感恩嘅咁樣。嗱，呢兩節經文咧，其實提醒咗我哋兩個關於咧，即敬拜同讚美神嘅態度嘅，係咩態度咧？第一就係、是、話，在我裡面嘅也要稱頌他的聖名，咁即係話咧。要在我們內心深處、啊、要去發出這個讚美的。原來我們來到敬拜神的時候，你不要認識的了，人來我來啦，跟著、唱什麼我不知道，唱完就算了，你根本 不是投入下去去明白我們哇讚美什麼、啊、我們為什麼要讚美、啊、我們要用我內心真的從發自內心深處那裡去發出這個讚美，所以是要真誠的。所以呢，只有我們的靈魂靈才可以跟我們這位神去溝通的。所以耶穌在、新約時候跟那個撒瑪利亞婦人說，敬拜要怎樣？用心靈誠實的嘛。所以我們是要用個靈去跟神溝通，而且呢是要很真誠的。第二個提醒我們就是說，不可忘記祂一切恩惠，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時候就要為我們第一不要忘恩，還要逐一去記住和去數算，然後去感恩逐一，你不要漏。所以呢，哇，你真的每一天其實你真的要感恩的事多呢，還是你、要求神給東西的多呢？你越是感恩多呢，你就越不用求那麼多，我跟你們說。所以呢要逐一去數算，所以以下下來呢，大衛呢就跟我們逐一數了5件他覺得人生很重要的要感恩的事。所以也鼓勵大家，你在感恩節的時候起碼都好像大衛那樣拿5件出來，起碼拿5件這一年裡面5件去感恩。 OK， 這樣為什麼感恩呢？為什麼要感恩呢？一般我們感謝呢，我們我這裡就想提一提這個何西亞書13:6，這裡說，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記得飽足心就高傲了，忘記了我。哇，即是你知道很自然的，人安逸的時候 仲會唔會記得神啊？好多時都忘記神噶啦，即係豐衣足食，仔女咁咁乖成啊！我哋覺得好舒服啊，一切都唔好變，即係我哋就唔識得咧啊！感謝神俾呢啲，反而苦難嘅時候咧，我哋就捉住神隻腳啦，啊係咁祈禱，係咁祈禱啊，係嘛？咁我哋要學識唔好忘恩，係啊，唔好似呢啲以色列民咁咧，哇食得飽著得暖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多謝賜啲恩典俾我哋嘅神。咁樣好啦，咁我哋好多時我哋就會覺得啊感謝。梗係感謝一啲我哋即係得到嘅嘢，一得到嘅好處，我哋要感恩啦。例如有好嘅健康啦，有衣有食啦，家人齊齊整整啦，係嘛？都係我哋好希望即係得到同埋感謝嘅。咁但係你有冇諗過有啲嘢咧係我哋應得嘅，不過我哋得唔到，因為得唔到我哋覺得慶幸嘅而去感謝咧，好難諗啊！應得的，不過你冇得到，啊，好彩冇得到啫，咁咪感謝喎。舉個例，例如你揸車開快車，啊，俾警察揪住你，然之後好自然就點啊？梗係俾牛肉乾啦，係咪？應該俾牛肉乾嘅，你應得張牛肉乾嘅，點不知只係俾個警告你啫，即警察俾個警告你，下次唔好開快車啦，咁。咁就走咗去啦。咁你冇得到啲張牛肉乾，咁你覺得只係話啊好彩啦，我今日好彩，定係哇感謝神，我應該得到啲張牛肉乾，應該要罰錢嘅。但係感謝神啲恩典，我逃過一難，我唔使罰啦咁樣。有冇咁樣祈禱啊？感恩啊？要啦，係啦係啦。咁咧嗱，呢個大衛第一件事咧。感恩咩咧？就係啲人啊，赦罪 forgiveness。第一樣嘢咧就係話感謝神去赦免你一切嘅罪孽啊！人一生儲得最多嘅咧，唔係財富啊，而係咩啊？罪啊！可能你越有錢就會越多罪啊！而且咧年紀越長咧，越大咧，你嘅罪就會越多，你會儲得越多。啊、甚至大衛這個大衛王，他晚年的時候呢，他犯過奸淫，犯了借刀殺人罪。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沒有一個好人，就算好像大衛王一個這麼好的王，聖經說他是神的朋友，這麼好他都犯罪。所以你不要期望走入教會你會找到一些好人，教會沒有好人，你搞錯了，你包括牧師，沒有一個是好人，聖經說沒有一個是好人，所以你千萬不要期望在人當中找好人，因為呢，我們教會基督徒只是什麼？一班蒙恩得救的罪人來的，我們都仍然會犯罪，所以有一個人，他因為某某教會呢，就是他在那裡聚會就看到一些人做的事看不過眼，他就離開這間教會，他就要找一間完美的教會，咦，卒之被他找到了，那他就進去聚會了，誰知聚會沒多久這間教會就變了不完美了，為什麼呢？因為他自己不完美嘛，是吧？所以你就算找到完美的教會，自己沒有一個人完美，所以你去到哪裡那裡都不會不完美的。人的罪包括什么呢？外在的行为和内心的種思想。内在行为就是偷下拐骗，看到你做过什么那些。但是内在就人家看不到，但是神看到。你犯什么罪啊？里面可能会贪心，贪小便宜，拿多少少那些去吃蒲飞的时候都吃不完的樣。又或者妒忌，跟人比较，同埋咧講是非啦，自私自利啊，自我中心啦，同埋咧有啲人啊，嗱人啊咩人啊，好多人啊，有打機人、打麻雀人、去船河人，仲有吸毒人、色情人，或者賭人、酒人， 呢啲係冇辦法，好難去甩到嘅癮啊！呢啲好麻煩，咁所以咧，呢啲嘅罪可能有人知，可能冇人知，但係神一定會知。咁但係啲好奇怪喎，佢話俾我哋聽咧，佢赦免我哋一切嘅罪孽喎。嗱，咩叫罪咧？聖經話你明知係惡，就特登去犯，就梗係罪啦。但係你如果知道善而唔去行咧，都係罪喎。嚇，咁樣所以咧，而家話俾我哋聽咁多咁多嘅罪，佢一切赦免我哋喎。我哋要唔要感恩啊？你覺得你自己需唔需要懇求呢一位創造主去赦免我哋經常會犯嘅罪啊？而且唔論你過去做過啲乜嘢幾多嘅錯事，今日神話要赦免你一切嘅罪，就好似粉筆字抹曬佢咁樣，你嘅罪疚感或者你嘅刑罰都一掃而空啊！你會點樣去感謝佢咧？嚇，你會點樣去感謝佢？第二個要感謝咧，就係醫治。大衛咧十幾年咧係過住一啲逃亡嘅生涯。你知唔知佢隻眼咧？聖經話佢隻眼喊到爭啲盲，佢而且有骨枯啊！啲唔知係咪啲誒，即係嗰啲關節炎啦，骨枯啊，可能周圍走同埋咧周圍匿，所以咧佢經歷好多嘅苦難。同樣佢可能亦都經歷過神嘅醫治，所以咧佢所以寫啲篇詩，第二樣嘢就要感謝神佢嘅醫治。咁我哋年紀越大，我哋就好怕咩啊病啊！當我哋病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好憂慮啦。但係醫好之後咧，你會唔會感謝神啊？你覺唔覺得啊？醫好必然嘅啦，傷風感冒實好嘅啦咁樣。但係你知唔知最近一啲 case 咧？哇！就連傷風感冒啲咁普通嘅病，可以死得人嘅喎，可以死得人嘅喎。所以你唔好覺得我傷風感冒醫好咧係必然嘅事啊！一樣要感謝，無論大病小病，我哋得醫治都係神嘅恩典。好似我過去一年，我患咗呢個末期癌症，我經歷神嘅大能嘅醫治。原來同見呢啲手術醫生咧，佢冇信心去同我做手術。佢話十個著咗九個醫生咧，都唔會同我做呢個手術，因為風險好大，未必救得翻。但係神就咁樣救咗我啦！神就咁樣救咗呢個，哇！好似我咁樣經歷過一場咁大嘅病，而家得醫治，哇！簡直叫咩啊？死過翻生啦！死過翻生啊！所以要感恩嚇，我哋每個人都有病，所以我哋都病好咗，我哋都要感謝神。第三樣咧，要感謝咧就係、是、redemption 嘅救贖啊！呢條聖經話。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其實咧，英文咧係 redeems your life from destruction 或者 a pit， 即係意思係乜嘢咧？即係話喺一個谷底嗰度啊，將你買翻翻嚟啊嘅意思嚟嘅。喺谷底裏邊將你買翻翻嚟喎。咁大衛咧，其實喺逃亡嘅期間咧，佢都唔知幾多次咧，即係要匿喺啲坑啊，匿喺啲洞穴啊，佢過住一種即係好。好困苦的生活，周圍逃亡，甚至有一次呢，去到一個城裏面，想著找頂匿，他要逃避一個掃羅王追殺他。為什麼要追殺他？因為呢，是人都知道呢，神要高立大衛做王。哇，那即是那個掃羅王現在還在登緊位的嘛，那即是還有，哇，有個第二個王要替代他，那就要追殺他咯。咁所以咧，即係如果阿習近平知道有個人要攞咗佢個位咧，一定即係好快就人間蒸發嘅啦嗰個。咁啊，所以呢個大衛就不斷逃亡。所以咧，佢去到一個醒嘅時候咧，甚至乎咧要扮痴呆啊、傻佬咁樣咧，等人哋咧唔好即係覺得佢有威脅性啊，傻咗啦已經，仲邊度會做王啊咁樣，咁去求生嘅。所以去到人生嘅差唔多去到谷底啊。你呢？你有冇試過喺你嘅人生生命裏面去到一個谷底？你嘅谷底好似呢度咁樣，要有隻手去幫你救你翻上嚟。如果我哋當人生去到谷底嘅時候咧，如果有啲隻手幫我哋一把去救我哋嘅話咧，真係 真係救命恩人，係咪？我呢個故事咧，我又記得即係一個即係聖經嘅舊約故事啊。記唔記得約瑟啊？約瑟咧，佢係排第十一嘅，但係咧佢俾十個哥哥妒忌佢啊，妒忌佢爸爸錫曬佢，咁所以就要咧整死呢個約瑟，咁咧就將佢抌落，想將佢抌落個坑嗰度。咁個坑就係嗰啲就係俾嗰啲老虎獅子跌落去啊嘛。咁啊，如果老虎獅子跌咗落去，咁咪點啊？哇！有個人啊，梗係～即係嚼噶啦，咁啊實死冇生。好彩有一個哥哥咧，叫猶大咧，就啊唔好整死佢啦，不如賣咗佢啦咁樣。咁就將佢咧就賣咗俾埃及嘅啲商人，就即係就所以佢就免咗一死，就賣咗去埃及。哇！即係呢個叫救贖，救咗佢，贖咗佢，就係嗰個埃及嗰啲商人。咁佢就唔使死啦。咁呢個就係話喺個坑。在個谷底那裡將它救拔出來的意思，但是當我們人生的時候去到谷底的時候，多低才叫做最低呢？你 知道嗎？你說哇，我那次經歷呢真的是我人生谷底了，你怎知道下來還會不會有第二個更深的谷底呢？你知不知道人生最深的谷底在哪裡？就是當我們生命完盡之後，我哋要進到去地獄啊！嗰個谷底，嗰個谷底就最慘烈啊！嗰個谷底係一個係充滿火、充滿苦難、充滿蟲去咬你不滅嘅火，永恆咁樣去折磨我哋。嗰個谷底，我哋冇辦法，冇人可以幫到，唯有神呢隻手先可以救我哋。所以如果有神的手將我們從這個地獄救出來的話，我們會不會感謝神啊？我們一定要去感謝神。跟著呢第四個呢啊，奇怪了，就是加冕、哦、大衛呢要感謝神去加冕他、哦、用什麼加冕他呢？他說以仁愛和慈悲做他的冠冕、啊、英文呢這個 crown 呢就是說 surround、啊、就是說用仁愛和慈悲去包圍住佢咁嘅，咁樣解啊！你有冇諗過，其實我哋咧係好唔配，就好似咧新約聖經主耶穌講過一個比喻啊，係浪子嘅比喻，記唔記得啊？個浪子點啊？佢攞曬爸爸啲家產，走出去揈曬，然之後搞到好老倒啦，翻到就然之後咧冇啖好食，就諗住翻屋企求爸爸饒恕。咁佢嘅心谂，爸爸一定会好嬲噶啦，都唔会接纳佢噶啦。咁佢就谂咗一番对白，就话咧：，阿、啊、爸爸，你不如将我当即系工人咁使啦。咁佢心谂，当工人都好过喺出边乞食啊，即系喺屋企都有啖好食啊咁样。点不知佢都未翻到屋企门口，佢爸爸就走出嚟揽住佢，系咁锡佢啊。然之后点啊？又俾一件好上好啊，最靓嘅衫去俾佢着啦。然之後又同佢戴一隻好好尊貴嘅戒指啦，跟住又俾鞋佢著啦，最後點啊？連隻肥牛都拖埋，佢同佢開 party， 開一個咧浪子回頭嘅感恩 party， 配唔配啊？呢個仔，你覺得哇好中佢啊？其實我哋個心諗，哇根本唔配啊！呢個就係大衛就有呢個咁嘅感覺，我哋其實喺神面前。我哋就係一班罪人嚟嘅，我哋犯咁多罪，我哋應得嘅係乜嘢啊？我哋應得係刑罰啊！犯咗罪係咪要刑罰啊？嚇，甚至乎要死刑嘅。但係而家大衛明白到咧，神仲要係用慈愛、用憐憫去包圍佢，去冠冕佢啊！即係當佢寶咁啊！冠冕咧係一種皇室嗰種嘅即係嘅待遇嚟噶嘛，係咪啊？即係當我哋係佢係王子，係佢嘅仔女，佢係王，我哋係王子、王公主咁樣嘅身份去對我哋，感唔感恩啊？我哋唔配，但係唔值得，但係神咁對我哋。第五個咧，神要我哋滿足啊 ，satisfaction 啊，點滿足啊？佢用好多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這個知足是說使我們滿足、啊、 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啊。其實呢原文呢這個意思呢是說神用很漂亮的一些裝飾品 ornament 裝飾品一些、即好像、首飾、珠寶、飾物、這樣去扮到你很漂亮，這樣剛才就說用個冠冕我們、咁再加埋嗰啲嘅好靚靚首飾咁樣，哇！其實我哋已經一把年紀嘅啦，好老嘅啦。有冇見到啲婆婆咧？就上船河啊，見到好多我啲婆婆好老嘅啦。哇！但係扮到靚靚啊，穿金戴銀咁樣啊，如鷹返老還童，即係使你能夠咧，好似後生嗰陣時咁靚、咁有活力、咁有魄力嗰種嘅感覺啊！哇！咁你就會覺得我仲可以咁咩？哇！我已經一把年紀喎，神就係用咁樣嚟去裝飾我哋。你如果係即係使到我哋咁滿足嘅時候咧，你開唔開心啊？感唔感恩啊？啊！呢、這個咧就係大衛五樣嘢要感恩嘅，記唔記得邊五樣？記唔記得？第一樣嘢赦罪，第二樣醫治，第三樣救贖。第四樣加冕我們，第五樣就使我們滿足。好了，除了自己感恩之外， B 是什麼？他 還要呼籲國家去感恩，呼籲國家去感恩。為什麼看國家的感恩？這些節經文說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摩西就是以色列民的始祖，摩西就是領受了神的律法的摩西，他就知道神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這裡說什麼？原來一個國家要怎樣對人？要執行公義。根據什麼執行？神的法則，原來有憲章，有那個law，有個law，已經有那個法例條文，那些戒命全部寫得清清楚楚，怎樣去審判，怎樣 去公平地去對待這 些所有的案件。所以肯定有人受屈了，這時候呢要呼籲國家要按神的法則去為這些人伸冤，明白嗎？接下來星期二就是我們的中期選舉了。原來我發覺很多裡面呢，原來要選什麼？選法官的，要每個不同的法庭要選法官出來的。這樣我們就要真的好好祈禱，我們要祈禱求神揀選那些法官是按什麼？按神的法則，知道怎樣去審的那些的法官就選出來呢，哇，這樣就有公義了，明白嗎？這樣就不會有冤案了， OK？ 所以呢這個非常重要，就要呼籲國家要 去感恩。第二呢，第三就是要呼籲世人要感恩。為什麼？他這裡說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業報應我們。其實世人怎樣都犯了罪，但他竟然這裡說沒有按我們的罪去待我們，沒有報應我們。為什麼？因為他知道，這個神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再認識他。這裡在說什麼？這裡在說原來世人是怎樣，好像什麼塵土啊，什麼叫怎為之塵土啊？一吹就散了。而且這裡用什麼比喻呢？他說我們好像草一樣，好像野地的花一樣，野地的花會怎樣？很快燦爛，跟住就沒有了，即是很短暫啊。雖然我們人一生好像哇很長啊，幾十年，你可能做了一些很光輝的事蹟，但是神體上來是怎樣？很短暫啊，很快就沒有了。而且呢，有沒有人記得你做過什麼？ 你原處也不再認識你啊，你好難，你未必說流芳百世啊，你做過什麼人家會哇當年啊誰誰誰這樣，真的很少人會有人記得啊。就算最近死了、即是這個 好多周文懷啊、金庸啊，哇，好精彩，寫過好多好精彩嘅武俠小説啊，拍過好多精彩嘅戲。我話你聽，三年之後冇人再提，嚇，冇人再提呢個人。所以咧，其實人生係好短暫，所以我哋咧發覺神咧原來紀念喎、紀念佢創造人嘅時候係點做噶？神係記得佢原來用泥土去做人嘅，所以佢知道咧人係好似塵土咁樣嘅。但係既然咁短暫、咁塵土嘅人，即係點啊？係好軟弱，係好容易犯錯，係無能自拔嘅。神紀念我哋係好軟弱，所以我哋犯罪，佢不紀念我哋嘅罪過。但係我哋係咪真係唔需要負責任呢？我哋犯罪，哇，就可以即係中意點做就點做呢？唔係嘅，神需要負責嘅。但係知道話俾我哋聽，我呢個罪過，佢冇按我哋嘅罪過待我哋，亦都冇按我哋罪業報應我哋，所以我哋需要感謝神。但係最尾就係咧，佢要呼籲天使去稱頌神啊！呢度話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嘅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你哋作佢嘅諸君，佢嘅仆役，行佢所喜悅嘅，都要稱頌耶和華。呢度咧用咗六樣嘢去形容天使啊！啲天使係咩啊？天使勁唔勁啊？勁嘅，原來咧佢係聽從神命令，要成全神嘅旨意嘅，同埋佢有大能嘅，佢係神嘅軍隊，同埋佢係神嘅仆役嘅，仆役即係仆人嚟嘅啫，要行神喜悅嘅事嘅。所以天使，你哋都要一齊嚟點啊？稱頌神啊！哇！所以你睇到啦，我哋自己要稱頌，國家要稱頌，世人都要稱頌，連天上嘅天使全部都要稱頌。嗱，呢一個場景咧，我哋喺啟示錄嘅時候咧都睇過，係咪啊？我哋講過。咁所以咧，讚美神、稱頌神咧，係要神喜悅咧，集體嘅，不單止個人。所以我哋有個人靈修，但係我哋個人嘅感恩，但我哋需要集體一齊去感恩。咁呢啲一切嘅恩典俾邊個咧？咁俾邊個啊？係咪人人都得到嘅咧？可以人人可以罪得赦免咧？嚇，病一定得醫治咧？你有難嘅時候一定可以得到幫助咧？嚇，咁我哋個個都唔使去地獄咧？係咪個個都得咧？唔係喎，原來睇下，原來我哋漏咗幾節經文好重要。原來呢啲恩惠係俾邊個噶？敬畏佢嘅人啊，三節經文都話俾佢聽，神嘅慈愛俾敬畏佢嘅人噶，憐恤係憐恤嗰啲敬畏佢嘅人噶，而且咧呢個咧從亘古到永遠添啊，而且神嘅公義可以咧去埋佢子子孫孫嘅，咁樣乜嘢叫做敬畏 ？Fear God， 乜嘢叫敬畏啊？如果我哋唔識得敬畏神，呢啲恩惠咧，啲恩典 benefit 咧。唔諗到我哋，所以我哋一定要搞清楚乜嘢叫敬畏神，就係神嘅本性。我哋知道呢度話咧，敬畏神係咩？呢度講落去就係話嗰啲遵守佢嘅約、紀念佢訓詞而遵行嘅人啊，記得啦。乜嘢叫敬畏神？即係做佢份吩咐嗰啲。那些才是敬畏神、聽了不做的、我回了主日學、上去崇拜了很久了，聽了很多道，不過呢我聽完就問了，我就做回那些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繼續犯罪或者繼續玩樂，繼續、做回我自己，是不是敬畏神？不是的，對不住、不是我們回到教會多久，聽了多少道就叫敬畏神了，你聽了沒有用，要怎樣？兩道、遵守和要遵行、所以你如果不你要還要紀念、你要記得神說過什麼，然後我會去做的，這樣這個才是敬畏。敬畏就是我 敬重這個神，我畏懼，因為祂是大而可畏的神，祂會懲罰的。其實但是這裡呢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是敬畏神的人，祂的慈愛是包住我們的，永遠跟我們一起。 这样我们就要看为什么神要施恩给敬畏他的人，就是怎样，因为神的本性呢就是这样。神有什么本性啊？这样第一个呢就是公义。神圣经这里刚才说了，神是公义的，是吧？所以叫那些做法官的呢就要去为那些人伸冤嘛，因为神的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就是说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又不以无罪为有罪，这样的嘛，这样才叫公义嘛，是吧？那如果神是公义，那人犯了罪，这里又说他赦免人一切的罪业，以有罪为无罪咯，那就是神不公义咯。弊家伙，那神是不是不公义呢？那我们看下去。神第二个本性呢，有怜悯。哦，原来他怎样有怜悯啊？原来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即是我们只是尘土，我们会软弱，我们很短暂，所以呢我们会怎样随风摆漏啊。个世界很多引诱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了人去咯。咁所以呢我们 无法自拔，神就怜悯我们啊。咁神因为有怜悯，第三所以他有恩典啊。什么叫恩典啊？恩典呢原来是送给你的礼物，是白白送给你的。不用你做任何，不用你付代价，即是你不用给钱我，我就给这个东西你，这个叫恩典，是吗？神给什么我们啊？哇，神给我最宝贵的救赎那份礼物我们啊，是不用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拿到。第四，神的本性是什么？不轻易发怒啊， slow to anger 的，是啊，他容忍我们，虽然呢他赐给我们一份这么免费的恩典，但是有些人不领情的，我不要，要拒绝的，为什么我要啊？你给我要的，这样的。那么这里彼得后书呢那里说啊，那里说呢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即是说神那种 slow to anger， 即是他不生气，他等着你，我给你，我给这个恩典你，我免费给你们，我给这个救恩你们，你们接受吧，不要不要。他一直在这里等候，为什么要等啊？哇，神，即是其他人就会说，哎，你不要给他了，我就悭回咯，这样是吧？我们通常这么说，不要给他而已，他不配的，这样。神一定一路咁伸出嚟，你要啦，你要啦。佢个目的系乜嘢？佢不宽容你哋，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呢个就系神嘅心意。第仲有一个项咧，就系第五项，就系有丰盛嘅慈爱啊 ，abounding love 啊。嗱，乜嘢叫做慈爱啊？咩叫 love 啊？咩叫 love 啊 ？love 原来咧就系咁解嘅，不长久责备。也不永遠懷怒，這個叫做 love。 你想不想到誰有這種 love？ 做父母呢就很容易有這種 love 對子女，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嘛。即是 我記得我的女兒小的時候，她經常都很她不守規矩的，你規定她就這樣這樣，她就永遠犯的了。咁你就會梗有話啊！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你就會有咩懲罰噶啦咁啊！佢十次着咗十一次都唔做嘅，咁你罰得佢幾多次咧？咁樣咁你嬲得佢幾耐咧？咁所以有時咧就唔可以，又唔可以次次都係咁罰，因為罰完咧佢就啲嗰啲積怨咧越深嘅，咁所以咧就不能長久責備，也不能夠永遠懷怒啊！做父母就係咁啦。咁而大神啊更加係咁啊！佢話佢冇按我哋嘅罪過待我哋，亦都冇照我們的罪業報應我們，這個就是慈愛。而且呢他還說這一句，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就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一個這樣這三節經文，你會用一個什麼的圖畫 去表達呢？咁樣天離地有天離地有幾高啊？神嘅慈愛就幾大啊？東離西有幾遠？咁咧，我過犯就離我有幾遠咁啊？我就做咗呢一個天離地有幾高，神愛我，我對我哋嘅慈愛就幾大。東離西有幾遠？我嘅過犯就點啊？有幾遠？因為點解啊？原來啲客已經釘死咗啦。主耶穌就係咁樣，兩隻手釘起十字架，將我哋嘅過犯都釘死喺十字架。所以呢一個十字架就係代表神對我哋嘅愛，就好似父親憐恤佢嘅兒女一樣。原來神嘅慈愛，佢嘅憐憫咧，唔係掛喺個嘴邊嗰度，而係透過行動去彰顯佢嘅愛，係透過主耶穌。上帝紀念我哋咧係塵土，用咗塵土嚟做我哋，但係佢唔願意佢所做嘅人咧，全部因為犯罪而陷喺個地獄裏邊嘅，所以佢自己係一個公義嘅神。我頭先講過，佢不以有罪為無罪噶嘛？點解人可以犯咗罪可以得赦免呢？原來係有人代替呢個罪嗰個刑罰，就係主耶穌。主耶穌係邊位？佢就係呢一位神自己啊！用耶穌嘅身份降世為人，嚟到人世間，然之後話俾我哋聽，不但止神嗰個法則係點樣，更加係為我哋將我哋嘅罪咧釘死喺十字架上邊，流去個寶血洗乾淨我哋嘅罪。所以聖經呢度講，佢話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所以耶穌係替我哋嘅罪死啊！犯罪使唔使死啊？要死。不過邊個代咗我哋死咧？耶穌代咗我哋死。所以我哋眾人就使唔使死啊？唔使死。咦，奇怪啦！嚇，我哋基督徒信咗耶穌唔使死噶嘛？原來你要知道死有兩種，一種係肉體嘅死，一種係靈魂嘅死。肉體人人都會死，但係靈魂係唔會死。所以我哋信耶穌，我哋唔使死咧，係我哋個靈魂可以得救，肉體冇用啊，塵歸塵，土歸土。而且呢個咁嘅肉體咧係好多缺陷嘅，唔完美嘅。但係當我哋復活嘅時候，神會俾一個新嘅身體我哋，而且我同我哋嘅靈魂一齊結合，我哋一齊復活嗰陣時，我哋就得著一個永生。主耶穌死喺十字架，三天之後復活。耶穌能夠戰勝死亡，亦都戰勝咗罪，因為人有罪先至要死，係咪？但係耶穌戰勝咗死亡，戰勝咗罪嘅時候，我哋將我哋嘅罪交咗俾耶穌嘅時候，我哋就變咗無罪啦。無罪嘅時候，我哋就唔使死，所以我哋就能夠得著呢個永生。所以耶穌係我哋嘅得拯救。最偉大嘅愛係乜嘢咧？最偉大嘅愛呢度聖經話俾我哋聽。因我哋仲軟弱嘅時候，即係我哋軟弱會犯罪嘅時候，基督就按所定嘅日期為我哋罪人死啊！按所定嘅日期係幾時啊？係二千年前，耶穌基督降臨喺世間，就為我哋釘死喺十字架。為義人死係少有嘅，為人人死或者有咁作嘅。唯有基督喺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咧，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啦。你有冇為個罪人死啊？嚇，為一個嬲你嘅人，嬲你嘅人喎，爭你錢或者爭即係殺你全家嘅人啊，或者你哇亂槍掃射嗰啲，你為佢死喎，你會唔會咁做啊？唔會啊，但係基督主耶穌就為佢哋死啊！原來連啲咁差嘅人、犯咁多罪嘅人，耶穌都會為佢哋死啊！所以神的救恩是臨到所有的人，最偉大的愛就是彰顯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穌應許過他會再回來，他會再回來接他的子民。上帝耶穌已經將他的生命恩典向我們每一個人作出邀請，問題是在乎我們願不願意伸手出來去接受。這個是無價的福氣，而且我剛才所說的五大的福氣 亦都會隨即會俾埋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福氣。只要我哋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哋個人嘅救主，承認我哋過去所犯嘅一切嘅罪，甘願讓耶穌嘅寶血洗乾淨我哋嘅罪，神應許過，應許乜嘢？佢話你如果犯，若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係公義嘅，佢一定會赦免我哋嘅罪，洗乾淨我哋一切嘅不義。當我哋嘅罪被赦免，就是耶穌救贖了我們，我們的生命就是屬於耶穌的，就是耶穌作主，被耶穌做我們生命的主，這樣我們才能夠做到一個呢，遵守祂的約，以及能夠紀念祂憤慈而遵行的人，即是做一個敬畏祂的人，蒙神帶領。其實呢，剛才講神的本性呢，還有一項，最後一項就是他有權柄統管萬有的。我們相信我們的上帝是什麼呢？是在天上立起這個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是統管萬有，他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我們也是他所做的。所以既然他能夠統管萬有，能夠使所有被造之物在他的統管底下井然有序的話，循環不息的話，我們的生命如果交了給祂，是不是會一切會按部就班，這樣很正常地按住祂的心意而行呢？如果掌控在我們的手裡面呢，你會 搞到粒粒亂，然後每一天呢，其實就是在儲很多的罪。所以你願不願意將我們的生命去交在祂手裡面，讓祂掌管，讓祂做我們生命的主呢？如果你願意，祂應許什麼？祂給一個豐盛的生命我們。而且呢，就算我們遇到苦難，好像我這樣患病患癌症，有人說哇，如果神你信到神那麼愛你，你為什麼會有病啊？這樣有病和有錢一樣，有病和有錢為什麼這麼說？只是一個工具嚟嘅，點解你咁有錢啊？咁樣，點解你有病啊？咁樣，你信唔信耶穌都有病，啱唔啱啊？會唔會信耶穌有個光圈就唔使病啊？唔使死啊？唔會啊！信唔信耶穌都有病，但係分別你信耶穌就有咩？你有平安啊，你有倚靠啊！我唔信耶穌，我有冇平安啊？有些人會樂觀主義，他覺得有病有病，頂硬上，這樣很樂觀的。但是最糟糕呢，他不知道如果病醫不好，他去哪裡呢？他不知道去哪裡，那種的彷徨，是不是？我見過很多很多，就是去到最尾的時候，他本來是很硬淨的，他不怕病，病就病，但是去到最黑，最後那一刻他想到我去哪裡，就開始彷徨。但是基督徒不同，對我來說，我當初 我祈禱，我求神醫治，但是神醫治怎樣？我也不需要害怕，平安就是這樣。他醫治我感謝神，他不醫治我，我死了，我知道我死去哪裡，我知道原來我可以回天家，我可以上天堂跟神一起，我不用再在地上再受苦難的心態的時候，我平不平安？我非常之平安，因為我知道我的終點站在哪裡，那個才是我的家鄉。這樣的時候我有喜樂，哇，有平安，哇，為什麼病到這麼開心的？因為我就有主耶穌。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有主耶穌，祂會跟我們一起走過所有的路程，無論死蔭幽谷，無論是風光明媚的一個的山頂，神都與我們同在。所以 我邀請大家，你如果今天還未接受主耶穌做你個人救主的話，你真的認真考慮。因為我們真的活在地上只是短短幾十年，我們要知道我們生命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做了基督徒之後，我們都要想想，我為何神揀選我們？我們只是塵土，我們不配的。為何神給我們這麼多豐盛的恩典， 啊、用慈爱、用慈悲包围我哋。我哋每一日都领受咁多咁多神嘅恩典。我哋唔单止去感恩，我哋要数算，我哋更加要去传扬、去赞美。我哋要话俾好多人听，神喺我哋身上做咗啲咩作为。我哋要做呢一个传福音、做见证嘅工作。我哋唔可以将啲恩典收埋、领受咗、收埋、掟埋、用咗，跟住就算数。我哋亏负咗神嘅荣耀，呢、这个都系罪。你知道善而唔去行都系罪，所以喺呢个时候，让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去默祷，向神感恩。喺呢度，我都藉着大家嘅祈祷嘅当中，我邀请有朋友，假若你今日听到呢个福音，听到原来呢个神系咁慈爱，系咁忍耐我哋，去耶稣已经做咗佢要做嘅。他将这个宝贵的礼物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给了我们，你愿不愿意伸只手出来去迎接，去接受这个救恩，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假如你愿意的话，我真的欢迎你去加入神的家里面。从今以后，你会接受神给你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可能生命有苦难，但是他应许给我们有平安，他会与我们同在。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这么大的恩典呢？这个是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可以领受的。假如你是愿意的话，我欢迎你和我做以下这个祈祷。你可以在心里面真诚地向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去这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过去曾经犯过很多的罪，但是今天我知道主耶稣已经你要为我的罪去死了，洗干净我的罪，赦免我一切以前所犯过的罪。求主耶稣你成为我的救主，帮助我的人生，带领我走完这个生命，让我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合你心意的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假如你是有这样祈祷的话，我恭喜你。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真的做了以下这个祈祷呢？请你举手。这个是一个好得无比一个的礼物，在一个感恩节的季节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救恩是我们最需要的礼物。因为人一生短短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快就过去，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永恒的居所在哪里。神已经向你伸出手来，愿意我们真每一个都能够得着这个的丰盛的礼物。我们一起再为到我们今天过去的日子我们的感恩。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自己亲自看顾我们每一个，你叫我们真虽然是微尘，但是你说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你 看待我们好像母亲去喂养婴孩一样，这么无微不至。我们无论我们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神你都真是眷顾，你都带领我们。神啊，我们真是多谢你，你都为到真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恭敬交托在主耶稣你手里面，因为你是率领我们的元帅。你过去一年你怎样带领我们，我们真是经历得不睇头地，因为神你实在是一个信实的主，一个慈爱的主。我们都为这个国家，为中国大陆去祈祷，愿意神你恩待华人，恩待这些中国人，因为他们在这些政权底下很难去认识你。求天父你自己敞开这个福音的门，让华人无论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机会有这个心去认识这个创造的主。主要我们都真的为到世人去祈祷，愿意神你自己亲自你的灵去亲自去召唤你自己的子民，去到你自己 的羊圈里面，听到你声音的就 归服在你的名下。主要我们真的为到世人 的环境，和他们真的 越来越走向罪 的当中的时候，神啊，真的求你真的你的恩言去改变，去将他们教回在你的道路上面，以致到他们真的能够去悔改归正。主要我们都真的愿意天使都是 听从神你自己的命令， 去实行神你自己的旨意，去在不同的地方去保护你的子民，特别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属你的子民受到很多的逼迫，求天使求你差派天使去保护他们。我们多谢天父你给我们一篇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诗篇去提醒我们，我们将整个崇拜都恭敬交托，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